攻读《生命记》第二章。以后，我们照上主对我吩咐的，转向红海出发，往旷野进行。我们围着色伊尔山地绕行了很久。那时，上主对我说：“你们绕行这山地已够久了，如今该转向北方。”你吩咐人民说：“你们要经过你们的兄弟俄撒乌子孙所住的色伊尔山地，他们必畏惧你们，但你们却应小心，不要与他们挑战，因为他们的地，连脚掌那么大的一块地，我也没有给你们，因为我已将色伊尔山地给了俄撒乌做产业。你们应用钱向他们买粮食，用钱向他们买水喝。的确，上主你的天主降服了你所做的一切，护卫你经过了这辽阔的旷野。这40年来，上主你的天主常与你同在，使你什么也不曾缺少。”于是我们绕过了我们的兄弟俄撒乌的子孙所住的色伊尔，沿阿拉巴路到了厄拉特和厄兹雍格贝尔，然后转向摩阿布旷野进发。那时上主对我说：“不要扰乱摩阿布人，不要与他们挑战，他们的土地我一点儿也不会给你做产业，因为我已将阿尔给了罗特子孙做产业。原先住在那里的是强大众多、身材魁伟像阿纳克人的恶名民族，他们像阿纳克人一样也算是勒法因人，但摩阿布人却称他们为恶名人。同样，在色伊尔原先住有何离人，但俄撒乌的子孙侵占了他们的产业，消灭了他们，住在他们境内，就如以色列人对上主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土地所做的一样。你们现在起身过泽勒德喜。”我们就过了泽勒德喜，从离开卡德士巴尔乃亚到我们过了泽勒德西所用的时间共计38年，直到能作战的那一带，照上主对他们所起的誓，由营中完全消灭。实在是上主的手攻击了他们，使他们由营中完全消灭。所有的战士由营中死尽以后，上主吩咐我说：“你今天路过摩阿布的领土第阿尔，就要面临阿蒙子林，但不要扰乱他们，不要与他们挑战。阿蒙子民的土地我一点儿也不会给你做产业，因为我已将这地给了罗特子孙做产业。这地也算是勒法因人地，勒法因人先前住在那里，阿蒙人称他们为扎莫祖名。他们像阿纳克人一样，是强大众多、身材魁伟的民族，但上主却由阿蒙人面前消灭了他们，使阿蒙人占有他们的产业，住在他们境内，正如上主为住在色伊尔的俄撒乌子孙所做的一样。既由他们面前消灭了何离人，使俄撒乌的子孙占有他们的产业，住在他们的境内，直到今日。同样，阿威人原先住在加萨附近各村庄内，由加菲托尔人由加菲托尔来，将他们消灭，住在他们境内。你们起身出发，过阿尔农河。看，我已将阿摩离人赫士彭王西宏和他的土地交在你手中， 进军占领，与他交战。从今日起，我要使天下万民在你面前惊惶害怕，使他们一听见你的消息就站立，一看见你的面目就发抖。我于是由克德摩特旷野派遣使者到赫什彭王西宏那里和平谈判，说让我从你国内经过，我只走大道，不偏右也不偏左，你按价钱卖给我粮食，按价钱供给我水喝，只让我步行过去。如住在瑟伊尔的阿萨乌子孙和住在阿尔的摩阿布人对我所做的一样，好使我过约旦河进入上主我们的天主赐给我们的地方。但是赫什彭王西宏不肯让我们从他那里经过，因为上主你的天主使他顽固，使他心硬，好将他交在你手中，就如今日一样。上主对我说，看，我已将西宏和他的土地交给了你，你应进军占领他的土地。那时西宏和他所有的民众出来攻击我们，在亚哈兹与我们交战，但上主我们的天主将他交给了我们，我们击杀了他，他的儿子和他所有的人民，同时我们也占领了他所有的城邑，照毁灭律将全城破坏，不论男女或幼童全都杀死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只留下了牲畜和由占领的城邑中所夺的财物作为我们的战利品。由阿尔农谷边的阿洛厄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肋阿德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攻下的。上主我们的天主将这一切全交给了我们，只有阿农子孙的土地，即亚波克河一带和山地的城邑，你没有进攻，全照上主我们天主所吩咐的。